里的你微笑那么甜美，记忆散落之间，我闭上了双眼，阳光怎么了，空荡荡的房间，心掉进了黑夜，我哽咽狼狈，你无言以对，爱已经无力再挽回，该怎么去面对伤人的离别，黄玫瑰散落在那一夜，你转身安安静静走远，黄色花瓣已数不清，我们谁爱谁，曾回忆回到起点，黄玫瑰散落在这季节，留下了幸福美丽残缺，我写了你不在身边，希望有一天，盼望有一天陪你聊聊天。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晚星亮光今晚月亮， 如果一切可不缘分，何必痴心爱着一个人。 最怕藕断丝连，难舍难分，多少黎明又黄昏，就算是不再流伤修炼，还有魂萦梦牵的善念，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，都已无从悔恨。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，情会如此难枕，当初何必太认真，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，下次不如回头，如今何必别离分，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人的凄凉，谁能断了这情分，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缘聚散，无怨无悔有期人。 是由天天作词，周杰伦作曲，温岚演唱的歌曲。这首歌收录在温岚2004年发行的专辑《温室效应》当中。这首歌旋律优美，再配合着温岚甜美的嗓音，使它成为温岚的经典代表作。 Yeah.

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王力宏和张靓颖共同合唱的另一个天堂，这首歌由葛大为、王力宏填词，王力宏自己谱曲。他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次梦境，梦里面的歌词就非常的清楚，醒来之后把歌词写下来，于是就有了这首歌。 你取代前一秒我生命的空白，问题忽然找到答案，不用解释也明白。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，我能解读那多美好，梦想不大，想永远停在这一秒。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， 在你身边，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，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

等这娘子。 有好酒再来一碗兰州配上鸡精的牛肉，吃天烧了三两英国文库。如果塞北客栈能用，就有没我买伸手。试试看途中想吵就吵了什么恩怨过错，这个便宜又还是让人难过。心上头， 心上头， 看着他人在江南等我，还不受沉默。 娘子却依旧每日这一只羊肉， 在上村外的西边河口。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你随我到后面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